我不再记得我是一个囚徒了。但是墨水呢？墨水你是怎么弄到的呢？ 我告诉你，我的黑牢里以前原有一个壁炉，但在我住进这间牢房以前早已经就不用了。可是它一定用过许多年，因为它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煤灰。这种煤灰我把它溶解在每星期天给我拿来的酒里面。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再别想找到一种更好的墨水了。哦，至于极其重要的记录，想引起特别注意的，我就刺破一只手指，用我的血来记下来。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我看呢？ 随你什么时候都行。 那么立刻给我看看吧。 登蒂斯恳求地说。 好，那你就跟我来。 长老说着就重新钻进地道里，一会儿就不见了。 登蒂斯跟着也钻了进去。 那条地道虽然不允许这两位朋友直着身体走路，但勉强还算宽敞。他们不久就到达了地道的那一端，从这儿出去就是长老的囚房。从这儿开始，洞穴就渐渐地窄小，只需两手两膝都贴在地上方能爬得过去。长老的房间的地面是用石块铺成的。法利亚在最隐蔽的一个角落掘起一块石头以后，方能开始艰巨的工作。这种工作登蒂斯已经目睁其完成了。登蒂斯一进他朋友的房间，就用一种急切和搜索的目光环顾四周，想寻找意料中的奇迹。但他的目光所及，却都只是平平常常的东西。 很好，我们还有几个钟头可以利用。现在是12点刚过一刻。 登蒂斯本能地转过身看，究竟哪儿有表或者钟，以致长老能这样准确地报道出时间来。 你看，从我的窗口进来的这一缕阳光，现在在观察画在墙上的这些线条，这些线条是根据地球的自动率和它环绕太阳转动的轨道画成的。只要向它一看，我就可以断定是什么时间，比一只表还准确呢。因为表是会坏的，或是会走快走慢，而太阳和地球是绝不会出乱子的。 这一番说明，邓迪斯完全听不懂，他只看到太阳在山背后升起，落入地中海，所以在他的想象中，始终以为动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要说他所在的这个地球竟会自转和绕太阳而转，在他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转动。可是虽然不能了解他的同伴所指教的全部意义，但是从他的嘴里所吐出的每一个字似乎都充满科学的奇迹。就像他在早年的航程中从古奇拉到格尔康达所见的那些宝物一样的闪闪发光，即应该加以充分琢磨和体味的。来，他对长老说，把你告诉我的那些奇妙的发明给我看看，我简直等不及了。长老微笑了一下， 走到废弃的壁炉前面，用凿子撬起一块长石头。这块长石头无疑就是炉床，下面有一个相当深的空位，是一个安全的储藏库，藏着像登迪斯所提及过的各种物件。你想先看什么东西呢？把你那篇论意大利王国的巨著给我看看吧。法利亚长老从他那藏东西的地方抽出三四卷一叠一叠像木乃伊棺材里所找到的草纸那样的布片。这几件东西都是四法寸宽十八法寸长的布片，都小心地编着号码，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字迹非常清楚。邓迪斯读起来一点也不费力，意义也很明显。这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而邓迪斯是普罗旺斯省人，这种文字他完全懂得。你看，这篇文章已经完成，我大概在一个星期前放在第68页的末尾上写上完这个字。我撕碎了两件衬衣和我所有的手帕，才凑满了这些宝贵的树叶。假如我一旦出狱，能找到一个敢把我所写的文章复印的出版商，我的名誉就建立了。那是一定的，邓迪斯答道。哦，现在让我参观你写文章的笔吧。哦，瞧，法利亚长老一面说着，一面拿出一只长约六法寸左右的细杆子给邓迪斯看。那只东西的样子好像一根画图画的笔杆，末端用线绑着一片长老以前对邓迪斯说过的那种软骨，他的头上很尖，也像普通的笔那样在笔尖上分成两半。邓迪斯仔细地看了一番，然后又四面敲来敲去，寻找那件把它削成这样整齐形式的工具。哦，对了，你是在奇怪我从哪儿弄来削笔刀的是不是？这是我的杰作，也是像这把刀一样从一个铁的蜡烛台制造出来的。那削笔刀锋利的像一把剃刀，至于另外那把刀，它有两种功用，可以当作匕首用，又可以当小刀用。邓迪斯仔细地查看长老拿出来的各种物件，其全神贯注的程度犹如他在欣赏船长从海外带回来陈列在马赛商店里的南海野人所用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工具一样。好，至于墨水，我已经告诉过你是怎么做的了，我是在需要的时候随用随做的。有一件事我还不明白，就是这许多事情你单凭白天怎么能做完呢？我晚上也工作的，法利亚长老回答道。晚上？难道你的眼睛像猫一样在黑暗中也能看得见吗？不是，但上帝赐人以智慧，借此弥补感官的不足，我给自己弄到了光。啊，是吗？请告诉我是怎么弄到的。我把肥肉割下来，把它们熬一熬，就制成了一种最上等的油。哦，你看我这盏灯。说着，长老就拿出一只容器，样子极像公共场所照明用的油灯。但你怎么点着呢？哦，看，这儿有两片打火石，还有一团烧焦的棉布。你的火柴呢？ 那很容易得到。我假装得了皮肤病，向他们讨一点硫磺，那是随要随有的。 登迪斯把他所看到的东西轻轻地放到桌子上，垂下了头，完全为这个人的坚韧和毅力所压服了。 你还不曾看完全部东西呢，因为我认为把我的全部宝物都放在一个储藏处，未免有点太不聪明。来，我们且把这个关上吧。 登迪斯帮他把那块石头放回原来的地方，长老撒了一点灰尘在上面，以掩饰那移动的痕迹，也用脚把它擦了几擦，使它确实与其他的部分完全一样。然后走到他的床边，把床移开，床头后面有一个洞，这个洞是用一块石头非常严密地盖着的，所以绝不会引起人的怀疑。洞里面有一条绳梯，长约25法尺到30法尺之间。邓蒂斯急忙把它仔细检查了一番，发觉它非常结实坚固。你做出这个奇迹所需用的绳子是谁给你的？ 哦，谁都没有给我，还是我自己。我撕破了几件衬衫，还拆散了我的床单。哦，这都是我被关在菲尼斯德利堡的3年中间做的。当我被转移到伊夫堡来的时候，我设法把那些拆散来的纱线带了来，所以我能够在这儿完成我的工作。 你的床单没有缝边，难道就没有人发觉吗？ 啊，不，因为我把我所需要的线抽出来以后，我又把边缝了起来。 用什么东西缝？ 用这枚针。 长老说着就掀开他那破烂的法衣，拔出一只又长又尖的鱼骨给邓迪斯看。鱼骨上有一个小小的针眼，以备穿线之用，那上面还留有一小段线在那儿。 我一度曾想拆掉这栅栏， 法利亚长老继续说着， 我想就从这个窗口钻出去。你看，这个窗口比你那个多少要宽一点儿。虽然为了更易于逃走，应该再把它挖得大些，但是我发现，我只能从这里落到一个像内天井那样的地方，所以我取消了这个计划，因为所冒的危险太大了。但虽然如此，我却依旧小心地保存了我的绳梯，以备万一那些不可预测的机会到来的时候还可用得着。哦，我已经和你讲过了，机会是常常会突然降临的。 登迪斯一面出神地检查着绳梯，一面却在脑子里转着另一个念头。他想，一个像长老这样聪明、灵巧和深思熟虑的人，或许能够替他了解到那个谜，探查出他祸殃的根源。关于这一层，他自己曾努力分析过，但始终不曾得出结果。 哦，你在想什么呢？ 长老看到他的客人露出那种惊讶不至的表情，就含笑地问他出神的原因。邓迪斯答道，我在想，第一，你这一切成绩都是用了许多的努力和才能造成的，假如你自由了，有什么事情会办不成呢？ 或许会一无所成。我 的脑力过剩，反而会泛滥成灾。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需要用患难来促成的。要是火药发火，就需要压力。是囚徒生活把我脑子里所浮动的机能都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在一个狭隘的空间，他们就有了密切的接触。而你知道，云相处而生电，电生闪，闪生光。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邓迪斯说，他很自谦于他的无知。你所用的有些字在我听来是没有意义的字，你知道的那么多一定是很快乐的。 长老微笑了一下，好吧，但是除了你钦佩我的学识以外，你刚才不是说在想两件事吗？ 是的。 哦，两件事中你还只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再来听听另外那一件事。 啊，是这么一回事。 你已经把你的身世都讲给我听了，但是你还不知道我的身世。哦，我的青年朋友，你的生命太短了，还不足以包含什么极重要的大事呢。它却包含了一场极大的灾难，邓迪斯说，这场灾难我是不该受的。我很想找出我的痛苦究竟应该由哪些人来负责，以便我不再咒骂上帝。我有时竟是这样咒骂的。那么你肯定那控告你的罪名是冤枉的吗？ 完全冤枉。我可以凭世界上我最亲爱的两个人发誓，我的父亲和梅西蒂斯。 来，长老说着，他关上了他藏东西的地方，把床推回到原位。来，让我来听听你的故事。邓迪斯于是开始讲他自己所谓的身世，实际上却只包含着一次到印度和两三次到勒旺的航行。接着他就讲到他最后一次的航行，里克勒船长如何死，如何从他那儿接到一包东西交给大元帅，如何夜见那位大人物交了那包东西，又转收到一封指诺提埃先生的信，如何到达马赛会见他的父亲，如何与梅西蒂斯相爱，如何举行他们的婚宴，如何被捕受审和暂时押到法院的监牢里，最后又如何被关到了伊夫堡来。在未遇到长老的这一阶段中，一切对邓迪斯都只是一片空白，他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他入狱有多久了也不晓得。邓迪斯讲完以后，长老聚精会神地想了许多时候。哈，有一句格言说得很妙，他想完了以后说，这句格言和我刚才不久以前讲过的话是互为联系的，就是虽然乱世易作恶，但人类的天性是不愿意犯罪的。可是从一种虚伪的文明制度里跃起了欲望、恶习和不良的嗜好，这种种因素有时竟会这样的有力，甚至会麻木我们内心的一切善念，终于引导我们走入犯罪作恶之路。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mor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Dundee 讲完以后，长老想了很久，然后说，有句格言说得很妙，这句格言和我刚才不久以前讲过的话是互为联系的，就是虽然乱世易作恶，但人类的天性是不愿犯罪的，可是从一种虚伪的文明制度里跃起了欲望、恶习和不良的嗜好，这种种因素有时竟会这样的有力，甚至会麻木我们内心的一切善念，终于引导我们走入犯罪作恶之路。所以那句格言是，不论是任何坏事，假如你想发现那做坏事的人，第一先得去发现谁能从那件坏事中取利，你的失踪能对谁有利呢？ 我的天，谁都不，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别这么说，因为你的回答是既缺乏逻辑又不合哲理的。我的好朋友，世界万事万物，从国王和他的继承人到小官和他的接替者，都是互相有关联的。假如国王死了，他的继承人就承袭了一顶皇冠；假如那小官死了，那接替他的人就可以接替他的位置，并拿到他每年1200利乌尔的薪水。那么这1200利乌尔是他的官俸，在他这笔钱就像国王拥有1200万利乌尔一样的重要。每一个人，从最高阶级到最低阶级的人，在社会生活的阶梯上都有他的位置，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个利害相关的小世界，是由许多乱跳乱蹦的原子组成的，就像笛卡尔的世界一样。但这些小世界总是遇到上面越大 就像一个倒转的陀螺形似的，其着地的部分只是一个尖尖，全凭运动的平衡力方不知跌倒。但我们且回到你的世界来吧。你说你快要就任埃及王号的船长了，是不是？ 是的， 而且快要做一个又年轻又可爱的姑娘的丈夫了。 不错。 好，假如这两件事情不成功，有谁能从中取利呢？究竟是否有人不高兴你当埃及王号的船长呢？ 没有啊，船上的人都很喜欢我。要是水手有权可以自己选举一位船长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选我的。 哦，只有一个人对我有点恶感，我以前曾和他吵过一架，甚至向他挑战，要他和我决斗，但是他拒绝了。哦，现在有点头绪了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邓格拉斯。 他在船上是什么职位？ 他是押运员。 假如你当了船长，你会不会留他继续任职呢？ 假如选择权在我的话，当然不会了，因为我常常发现他的账目不清楚。 哦，妙极了。那么现在告诉我，当你和利格勒船长做最后那次谈话的时候，有旁人在场吗？ 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们的谈话能被别人窃听到吗？ 那是可能的，因为舱门是开着的，而且…… 好，等一下， 现在我想起来了，当利克勒船长把那包托我交给大元帅的东西给我的时候，邓格拉斯正巧经过。 哦，那就对了，长老喊道，我们现在上了正轨了。当你在厄尔巴岛下锚的时候，有没有带谁一同上岸呢？ 没有。 那有人给了你一封信？ 是的，大元帅给的。 你怎么处置的那封信？ 我把它夹在我的笔记本里了。 那么你是带着笔记本去的喽？但是一本大的能够夹得下公事信的笔记本怎么能藏进一个水手的口袋里呢？ 你说的不错，我的笔记本是留在船上的。 那么你是在回船上以后才把那封信夹进笔记本里的？ 是的。 你从菲拉约港回到船上的时候，这封信你是怎么处置的呢？ 我把它拿在手里。 那么当你上埃及王号的时候，谁都可以看到你手里拿着一封信了？ 他们当然可以看见。 邓格拉斯也像其他那些人一样看得见吗？ 是的，他也像其他那些人一样看得见。 现在且听我说，你仔细想一想被捕时的各种情景，你还记得那个攻击你的报告上的话吗？ 哦，记得的，我把它读了三遍，那些字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 把它背给我听听。邓迪斯犹豫了一会儿，像是在集中他的思想似的，然后他说，是这样的，我把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背给你听。鄙人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自报告检察官由埃德蒙·邓迪斯其人系埃及王号之大副，今晨自士麦拿经那不勒斯底部，中途曾停靠菲拉约港。此人 受穆拉特之命送信于逆贼，并受逆贼命送信于巴黎拿破仑党委员会，犯罪证据于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该函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其埃及王号之船舱内。 长老耸了耸肩，这件事像白天一样的清楚了。他说：“你一定是天性极不会疑人，而且心地善良，一直没有怀疑到这全部事情的根源。您真以为是这样吗？ 哎呀，那真太恶毒了。 登格拉斯平常的笔迹是怎样的？ 一手很漂亮流利的字。 那封匿名信的笔迹是怎么样的？ 稍微有点向后倒。 长老又微笑了一下，啊，那是伪装过的笔迹吗？ 我不知道，但即使是伪装过的，却也写得极其流利。 等一下，长老说着，他拿起了他自称为的所谓的笔，在墨水里蘸了一蘸，然后用他的左手在一小片药制过的布片上写出那封告密信上的开头的两三个字。 邓迪斯退后了几步，带着一种几乎近于恐怖的神色凝视着长老。奇怪透了，邓迪斯终于喊道，你的笔迹就和那封告密信上的一式一样啊。 只是因为那封告密信是用左手写的，而我一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用右手写出来的笔迹人人不同，而那些用左手写的却都是千篇一律的。 你显然是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啊。 我们继续说下去吧。 好，是的，是的，我们来说下去。 现在要提到第二个问题了，有谁想阻止你和梅西迪斯结婚吗？ 有的，是一个也爱上他的青年人， 他的名字是叫 夫南。 哦，那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呀。 他是加泰兰人。 你想他能够写出那封信吗？ 啊，不，假如他想干掉我，他多半是愿意让我吃一刀的。 西班牙人的性格倒确实是这样的，叫他们去暗杀一个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干，但做懦夫的行为却绝不。 而且信里所提及的各种情节他是完全不知道的。 你自己绝没有向任何人讲过吗？ 和谁都没有讲过。 甚至没有告诉过你的情妇吗？ 没有，甚至连我的未婚妻都没有告诉过。 那么这是邓格拉斯了，毫无疑问的了。 我现在觉得也一定是他。 等一下，邓格拉斯认不认识夫南呢？ 不，哦，是的，他认识的，现在我想起来了。 为什么？ 在我确定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我看到他们两个人一同坐在邦菲勒老爹的一个凉棚里，他们在热烈的谈话，邓格拉斯在善意的开着玩笑，但夫南却脸色苍白，看上去很恼怒。 只有他们两个人吗？哦，还有一个第三者和他们在一起，那个人是我很熟的，而且多半还是他介绍他们认识的，是一个名叫卡德洛斯的裁缝，但他已喝得八分醉了。等一下，等一下，多奇怪呀，我怎么以前会想不到呢？在他们中间的桌子上有笔、墨水和纸。哦，这些没心肝的坏蛋。邓迪斯用手敲着他的额角喊道：你还有别的事情想知道吗？ 有，有。 邓迪斯急切地回答说：我还要求求您，您一眼就可以完全看透事情的根底，在您最大的秘密也似乎只是一个很容易猜的谜语。我求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不经复审，为什么我始终不曾上法庭，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没有经过正式的手续就被判了罪。这件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而且要严重得多。司法界的事常常是太黑暗、太神秘、不容易摸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你两个朋友的分析还是容易的。假如你要我来分析这件事，你就必须供给我每一点上最详细的情形。 这我当然是很乐意的。那么就开始吧，我亲爱的长老，随便你问我什么问题好了。因为说老实话，你对于我的生活看得比我自己还更清楚。 那么第一，是谁审问的你？是检察官，是他的代理官，还是推事？ 是代理官。 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头子？ 大约有二十七八岁左右。 好，还不曾腐化，但却已经有野心了。他对你的态度如何？ 宽多于严。 你把你的事情全部告诉他了吗？ 是的。 在审问你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有的。当他阅读那封陷害我的信的时候，他显得很激动，他想到我所处的危险，似乎很难受。 你的危险？ 是的。 那么你肯定他对你的不幸是很表同情的吗？ 他至少有一个举动是足以证明他对我是同情的。 什么举动？ 他把那封能陷害我的唯一证据烧掉了。 你是指那封告密信吗？ 啊，不，是那封我受托送到巴黎去的信。 你肯定他把它烧了吗？ 他是当着我的面烧的。 啊，真的？那就不同了。那个人可能是一个你想都想不到的大混蛋。 说真话，你是我太寒心了。难道世界上真的遍地是老虎和鳄鱼吗？ 是的。但两只脚的老虎和鳄鱼比四只脚的更危险。 谈下去吧。 好，你告诉我，他是当了你的面烧掉那封信的吗？ 是的。同时还说，你看，我把唯一可以攻击你的证据毁掉了。 哼，这种做法太过分了。 你以为是吗？ 我可以肯定。哦，对了，这封信是给谁的？ 给诺铁先生的，地址是巴黎高海龙路 十三号。 你想得出你的代理检察官烧毁了那封信以后可以有什么好处吗？ 很可能有他的好处的，因为他嘱咐了我好几次，叫我绝不要把那封信的事情讲给任何人听，再三对我说，他这样忠告我，完全是为了我好。 非但如此，他还应要我郑重发誓，绝不吐露信封上所写的那个人的名字。 诺提埃，我知道，在伊曲罗利亚女皇那个时代，有一个人是叫那个名字的。大革命时期也有一个诺提埃，他是一个吉伦特党徒。你的代理官姓什么？ 威尔夫。 长老爆发出一阵狂笑，当蒂斯惊异万分地凝视着他。 你怎么了？ 孩子，你看到那一缕阳光吗？ 当然看到。 好，这件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我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比你看见太阳光更其确实。可怜的人呐，可怜的小伙子，而你还告诉我这位法官对你大表同情，大发恻隐之心。 是啊， 而那位恪尽的代理官还烧毁了你的那封信。 是啊， 那位忠厚的刽子手还要你发誓绝不吐露诺提埃的名字。 是啊， 你这可怜的傻瓜，你知不知道这个诺提埃是谁？ 我不知道。 那个诺提埃就是威尔夫的父亲。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